不只有爱，爱到醉生梦死，死去活来，又可以得到什么？不问是复杂的字眼，却令人失眠。不寒冷的夜，为何颤抖？人们一直无忧，为什么难受？好爱让人心头泪流，爱是自在我胸口的字，深深浅浅的蓝，从痛到要死，痒到发疯，到不痛不痒的陪伴，还是想触碰，却又手挥手，还是一本出去 从来没有这么担心，可是啊。

飞到

名字写下麦田的武装，允许暂时不坚强，放肆悲伤，不过是